大家好，我是城寨的聂德宝 Joyce， 嚟紧就后年啦，咁我首先喺度祝大家，男嘅就好似马骝仔咁样身手敏捷，女嘅就好似马骝仔 pat pat 咁样红粉飞飞。咁我当然啦，我都希望咧嚟紧香港就系选举年啦，好似我哋用时代力量口号一样话斋，用理想赢得选战，将正义带翻香港嘅社会。新年快乐！ 咁咧，頭先講話咧，呢個陰謀論嘅下一步，即係 part two 啦嚇，所謂咁，因為其實有一個客觀，即係我先講嗰個就話，唔係話所謂陰謀咧，就係所有每一個細節都 plan 好曬，不過咧，即係另一啲事發生咗， 即係攞啲元素係慢慢嚟啦。 發生咗一啲咁嘅嘢嘅時候咧，譬如話發生咗呢個蘇聯之後咧，就會衍生咗好多嘢嘅，譬如話嗰啲拘捕啊、乜鬼武器倉啊。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令到咧，即係嗰種即係。因為跟住事隔成個幾禮拜啦，咁好多究竟個輿論係點樣嘅走向啊？對於所謂嘅暴力嗰個睇法係點樣啊？係有冇譴責啊？成啊咁樣，再衍生到咧就係而家咧，其實即係呢個選舉 新東補選。 喂，但係我哋講嘅時候，使唔需要噏咗某啲人名，噏曬其他嗰啲人㗎？ 網媒唔使㗎， 網媒唔使㗎係嘛 ？OK， 咁都好啲。 要我都噏得出嘅。 係好，咁但係啦，即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去到咧，究竟？即係依個選舉嘅關鍵咧，就係話如果周浩鼎民建聯贏咗咧，咁就鬧啦，因為咧地區直選嗰一橛咧都會係建制派佔多數，咁於是咧，如果有議員提出，譬如話要修訂呢一個嘅議事程規則啊，或者任何佢哋嘅私人嘅草案啊，喺分組點票之下咧，都有機會俾建制派過到，因為兩邊都過半 數。係啊， 咁所以周浩鼎呢個位即係而家呢個，如果周浩鼎贏到就大鑊啦咁樣。跟住再衍生個問題就係話，好啦，咁如果唔係周浩鼎，咁點樣咧？咁樣即係所謂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嗰一橛，咁比較跑出嚟咧，本來係楊岳橋嘅。公民黨嘅，但係因為呢件事之後咧，令到呢個梁天琦咧突然間咧呢個支持率度咧就即係起碼喺網上啦就急升啦， 喺高登就洗版啊！ 咁同埋咧，即係今日啊林日希就都寫咗一篇文，即係一百毛嘅身份咁樣寫咗篇文咁樣就話即係大家投唔好諗咁多啦，投自己中意嗰個啦，你又投梁天琦啦或者點樣嗰啲咁樣，咁但係。好客觀的效果就是咧，即係有機會咧，就係佢兩個都梁天琦 攬炒兩 七號，都兩個咧都有票，不過咧就不足以咧冇一個人 頂到 周浩鼎。咁啊，結果客觀效果就係周浩鼎咧就會咩啦？咁變咗又好似成件事究竟係咪都針對呢個即係選戰嚟咧？ 直頭針對啦！喂，佢你知唔知啱啱示威嘅時候？警察即係唔去搶嘅時候，佢話自己係為咗選舉遊行噶嘛， 選舉條例。 咁佢爆響口落自己。 我就少少片段就聽翻教主講咧就。 啊，仲有聽佢啊，好嘢。 唔係我聽匪類嘅。 哦 ，OK。 我哋一個。 啊，匪類已經幫你截錄咗啦。 佢唔係幫我，幫觀眾。嗱，咁咧，佢嘅講法咧，佢改咗口啦。佢話本來佢又唔理嘅。咁而家佢就當類似公投， 係當公投啊， 類似公投， 係我都聽。 嗱，我唔認專家，因為我今日遇到一位喺立場寫，嗰位我唔知叫咩，佢寫得好好嘅。嗱，人哋真係讀過政治嘅。我自己稱自己做咧就街頭政治評論員嚟嘅啫。我哋喺度。咁個問題咧就係話，而家我成日想問一個問題啫。你點樣令到梁天琦贏咧？嗱，梁天琦唔贏。楊岳橋唔贏，就周浩鼎贏。 係，冇錯。係。 嗱，而家大家 咁所以要協調咯，其實。 好啦，唔係，你而家係咪想？你而家係咪想周浩鼎贏咧？你想周浩鼎贏，咪照而家嘅結局咯。我老實講，楊岳橋唔會嗱，我或者我又扮下嘢啊，講棄保啊。係。咁啊，好多人而家呢幾日講棄保。 即係叫楊岳橋退選。 嗱，我今日就寫啦，唔係退選就唔得噶。根據香港選舉條例第八條咧，好清楚噶。你報咗名之後咧。公布咗之後咧，你係冇得退選嘅， 除非你死咗， 除非死咗或者被失蹤咁樣嗰啲。 因病都唔得啊，病 即係吹住個氧氣罩出嚟選。 係啊，你都要選，即係你嘅除非你有會喺嗰個時間內死嘅。 OK， 否則你有重病都唔算嘅。 推住出嚟， 推住你選，咁咧就死亡同埋或者失蹤咧。嗱，好啦，咁我哋唔好理佢。第一，你乜嘢原因？你點解要楊岳橋退選先？第一樣，第二樣。我哋叫棄保，我又講翻我喺呢幾年所學嘅棄保啊。棄保嘅意思就係話咧，一個人有兩個人係同路人，同路人咧佢個票源係相近嘅， 而相近咧係有差距，一個多一個少嘅。咁、多一個咧就會希望氣少嗰、那個，就將少嗰個啲 聚曬翻多， 漲曬落去。嗱、咁嘅氣補咧就正常嘅，但係咧就要協調嘅，協調氣補嘅。好啦，咁而家你叫氣涼，咪氣陽補涼啊？咁你點樣協調咧？咪立口講，喂你唔好投佢票得啦咁。 而家未有啲人出嚟講咯。 唔係冇用嘅，唔係你而家出嚟講悶噶嘛？呢氣補係一個實質。 希望你去協調啊嘛就。 你聽我講，你聽我講埋先。而家係第一冇得協調啦，即係協調，即係完全冇啦，即係唔好妄想。呢啲係大家妄想協調啫。而家問題就係你氣補嘛？你話你而家話氣補嘛？你靠我點氣補？ 氣你唔得㗎，而家 係咪？唔係未必。你靠我得㗎。點氣嗱？點解我咁講咧？你叫劉慧卿啲支持者會唔會投票俾你梁天琦你自己自問自己。 如果根據梁啟智的分析咧，佢話如果要阿梁天琦勝出，有啲咩客觀條件呢就係、話首先要兩件事同時發生嘅。首先咧就話梁國雄、陳志全、范國威、何文傑、唐一鳴同埋陳國強名單，呢個講緊上一屆啊，即係或者即係之前啊湯家驊嗰個位，呢啲選票係 100% 要投俾梁天琦。同時間，劉慧卿、張超雄、蔡耀昌、湯家驊嗰條名單咧，都要有 40% 改投梁天琦。在呢兩個情況之下咧，同時發生咧，梁天琦就可能大概咧以600票多個咧就可以擊敗呢個周鼎，係啦，即係要用即係因為佢根據翻上年，當然啦，即係啲人有冇新增選民啊，或者啲人嘅投票意向冇改變，即係可唔知啦。但係如果即係純粹用翻即係上一屆湯家驊呢個位嗰、那個佢所得票嘅票源咧，咁去推算咧，就要咁樣嘅情況，先至會有機會。 我唔知係梁啟智係咪新東選民啦、啊、嚇，即係我必須講，我係新東選民啦。我去我嗰年咧，我係投票俾人民力量嘅。咁我如果你話俾我聽，你叫我啊講明你投票俾梁天琦，冇可能。 咁如果叫你投票俾楊岳橋 我一定係投咗噶啦，我已經投咗12票俾佢噶啦，我已經組合咗12票俾佢。係，你叫我呢12票點樣轉俾梁天琦你答我，你答翻我先。唔係你靠我。 如果我係新東嘅選民咧，我一定投俾咩天琦。 唔出奇， 原因就係咧。因為咧，佢哋好憎氹女啊嘛，我就氹女投俾你啦。 我話咩？ 你排唔排啫？ 你聽我講，一啲氹女唔係呢個問題。而家一定係要係新東選民自己自問自己，你會投佢俾邊個？而家咁多個學者咩一百毛都出嚟講咧，老實講，我唔講明就當我講廢話嘅。我而家公開。 咁但係你唔可以否認。 我寫咗10篇嘢都唔止。 喂，但係你唔可以否認佢就真係有嘅有。 唔係，我都話你可以投俾佢，冇人話唔可以投俾佢。咁你話佢贏啊嘛？你點樣贏咧？ 唔係，但係最尾咪又係散咗咯，即係結果咪就係正正。 嗱，其實咧，我琴晚點解琴日？之後好灰啊，同埋決定今朝早寫幾句就話，我唔會再講啦。我琴晚同一位老前輩傾完偈就話，原來佢嘅目的就係話要楊岳橋輸，咁唔使講啦，講嚟做咩啫？咁我仲同你有咩？ 嗰咩老前輩啊？邊個系列？ 我唔本土派老前輩啦，我當佢。喂，你開到聲嘅，咁你點樣選？ 咁即係擺明界票啦。 喂，講到明啊，佢話我哋要全盤翻版。咁點啊？佢應該要輸，唔應該要贏。咁你 唔係咁啊？主觀願望嚟嘅啫。 唔係，而家個動作 係 咁樣啊嘛。 咁咪就係嗰兩樣嘢咯。嗱，佢哋即係個客觀現實就係嗰啲人會戒到票噶嘛。 即 係 其實個戒票嘅可能性係好大咯。 唔係根本就係戒票。 原本你聽我，原本佢係戒唔到票嘅。而家吹到咧就有機會戒到票。嗱， 黃國蘇 嗱，我就唔敢。批評啊梁啟智啊，佢係我哋啲老師級嚟嘅， 咁都要批評 㗎。唔係，但係一樣嘢咧，佢係計錯咗一樣嘢就係、是，我今日睇嗰位有位寫得好好就係、是，我哋要棄保要點樣都好咧，我哋有一個科學數據，我哋叫民調，咁你答我嗰啲民調點樣嚟？冇啊嘛，你冇做啊嘛。第二，而家實質上咧計算嘅票數咧，佢計錯咗嘅，咩房一蘭嗰啲唔係嘅，其實正式嚟講咧。而家仲係64分嘅，新東記住，仲係64分。 咁六係泛民， 六係泛民，四係建制派。你記住呢次有個方國山出現。方國山係唔好話用戒住，因為人哋自己本身係嗱我或者我再講翻少少，即係我唔係專家嚟。 緊要講， 我話俾你聽，戒票同個分別喺邊度咧？方國山一啲都唔係叫戒票，佢自己本身係當佢新界東嘅立法會區唔係。他選過上一屆立法會，他是拿回來試水溫，這個是可以值得 支持的、因為他是本身是選民， 所以黃城市也支持他、如果你不投我就投給他 了。現在 你梁天琦不是嘛，梁天琦是空降的嘛、你不要告訴我你世界都有多少本土才行、你一到現在都沒有票出現過嘛、沒有基本盤計算出來嘛、你經常將我們以前 但計不到，不是代表沒有存在嘛， 不是就是說你計不到嘛，計不到你就不可以說用這樣的方式你就戒票咯、你計不到就戒票， 他沒有認他的戒票了， 唔係，佢而家都唔認㗎，唔認㗎，唔認㗎。 我聽到羅仁達嗰啲街咁街吹啊 咁。唔係，咁你佢講乜啫？佢仲話屌你，佢話佢冇揾到在場掟嘢添，你即係嗰啲廢話嘢就唔好講啦，嗰啲廢人嘅嘢唔需要再提㗎啦。即係嗰啲再提啲人就冇用啊。 就自己都廢埋。 自己廢埋㗎，你走入個漩渦講嘢，你咪即係熱狗教徒咯。我哋要即係提高少少嚟講，就係話我成日即針對一樣嘢，你話梁天琦勝㗎嘛？佢點勝？你答我得噶啦！如果你係計得到條數出嚟，佢贏嘅，我俾票佢。但你計唔到嘛？我就算我十二票，我唔去投楊岳橋，你都贏唔到噶。因為選舉咧，我跟住啲師傅學咧，就話有兩個情形你會當選噶嘛。一就是對方唔投票嘛。二就係你嘅擁護者好積極去投票嘛。咁兩個加埋咧，你就贏噶啦。 咁啊簡單啲啦 ，sorry， 簡單嚟講，如果係咁咧。如果是當六四分啦，四是周浩鼎，六咧就係泛民啦。咁啊，當泛民得兩條友啫，淨係呢兩個。 唔係㗎，嗰啲唔聲唔聲都攞到啲㗎。梁志成啊， 唔係我當嗰啲唔重要先啦。咁剩翻梁天琦同埋楊岳橋，佢哋兩個，你覺得如果正常嚟講，本來咧應該嗰個六係點樣咧？佢係三三啊，四二啊， 一定唔係三三。我解釋你點解唔係三三咧？我本人就參加過幾次選舉咧，就話我哋選舉睇工程，我都要睇工程同埋睇你點樣去做啲搞呢個選舉工程。如果照我睇目前嚟講咧，我連街板都見唔到嘅。你真係咁犀利，從天而降 冇街板， 梁天琦冇啊！我喺我哋馬鞍山，我咪見唔到咯。佢話天氣開始咩？話呢全街都係咪？我睇到佢講，但我唔介意嘅。但係你而家冇完全，你唔好忘記喎。我唔係話我哋我哋其實唔係我嘅，我唔係話楊岳橋。做選舉條都好，而家佢係跟住條套路去做嘛。每日有班義工出嚟同佢企街站，會喺街板同埋周浩鼎佢哋都係咁做緊啊嘛。喂，咁你咪如果咁樣香港玩完噶咯喎？如果咁樣嗌下，喂，咁蔡英文你知唔知八年走咗幾多笪地方啊？三圈台灣走咗。咁叫選舉工程，唔係喺度嗌， 唔係即係佢哋， 唔係你走喺度開個網台度嗌兩句咁就。 唔係呢個咪就係網台病咯，即係佢哋自己有 一 個防山望到咪而家。 你記住，阿譚總呢一次咧係淨係新界東選舉，嗱你要記住一樣，唔係全香港選舉。你而家所有喺度側邊嗌嗰啲人咧，大部分都唔係新東人。我大膽講， 係 大部分都唔係。 諗住如果用你呢個判斷咧，我當係五一咁樣先。 係啊係啊，五一到啦。 五一啦，當咁即係話，如果要楊天琦勝咧，即係話本來即係支持楊岳橋嗰五咧，就要全數倒曬去俾阿。 唔倒曬都48%㗎啦。 係啦，都要倒好多先至。 唔使。佢只要佢將佢嗰四倒過咪得咯。 係啊係啊。 佢因為你六四啊嘛，六四咁你咪爭少少。係。阿梁啟智咪講緊呢樣嘢咯。 冇錯係。 佢會贏佢幾百票啊嘛。梁啟智咪講呢樣嘢。 冇錯。咁調翻轉啦，如果要即係阿楊岳橋要贏咧，其實就反而就唔使好喐，因為本來係一嘅啫。 係啊 係啊。好啦，咁跟住個問題就係個判斷啦，就係究竟旺角事件令到呢個五同一之間 有㗎，有喐㗎，有喐 幾多咧咁樣？ 我個人睇法咧就係，首先第一樣你喐唔到楊岳橋啲票先，佢喐多咗幾多咧，係佢嘅事。因為我頭先都重新講過， 其實我唔認同啊呢個，因為 我唔知佢基本盤有 幾多，好多遊離噶嘛。 唔係， 因為 你又話你話香港，即係我叫大膽啊，即係講選舉，香港同台灣唔同。香港冇乜遊離嘅，你記住我講。我哋睇過咁多次選舉咧，即係死排頭嚟嘅全部。 其實台灣真係唔同香港嘅。 台灣真係好多遊離票㗎。 唔係因為香港都多 有中擺㗎， 有啲人未投過嗰啲第一次投嗰啲。 嗱，好啦，你講得啱啦。而家咧好多人講咧就手頭都會投俾本土派啊嘛。嗱，根據我睇嗰個報名嗰個格局咧，佢真去唔到一喎。 一都 俾曬佢，俾曬佢，而家俾曬佢。五一佢去唔到一。而家我哋估計有啲係好咩嘅，估佢咩1000多票，對唔住，我嘅睇法係8000到10000嘅，因為頭先阿探長你講得啱，有部分人係會遊咗去嗰度，即係真係就係旺角事件， 係啊，絕對係啦， 呢個係 唔係淨係100毛嗰度，起碼 咁啊，計到嘅咯喎， 係啊， 計到㗎啦，一萬八千就計到。 其實好悲觀㗎， 悲觀㗎，唔係我所以我咪話啦，我係喺度，我今朝咪寫咗啲嘢就話我唔會再講啦，因為我回應啦，我唔會再講，就我唔會再出文寫，我寫咗㗎啦，點樣起步啊，點樣形勢，點樣分析，我分析曬㗎。但問題咧就係話，如果你咁樣睇咧，你咁樣估咧，唔出奇，因為我估係八千票係好高嘅，估得好多人都話我估得高，但係我心目中。在我隱隱覺得你如果新界東咁大區八千唔係好多啫喎，喂梁金金攞成二千幾票大佬，你記唔記得？上水梁金金，我想講梁金金係咪梁金金啊？叫 梁金城， 梁金城嗰啲票都係都會投俾佢啩？我諗 投俾邊個啊？ 投俾本土咯， 係噶， 咪就係嗱，咁嗰度二千啊嘛，我假設嗰度二千七成啦。都千四啦，咁所以咪八千唔出奇一啲。 即係你覺得楊天琪啊咁樣之下可以有八千票？ 咪係咁樣計嘅咋？因為而家佢冇實際，因為嗱，譬如你要計啊，計佢計萬必，三萬幾喎，我哋計到萬必。阿長毛咧五萬喎，咁你計到啊嘛？嗰啲有個數目。蔡耀昌有二千，有二萬，即係諸如此類啦。但係而家呢啲佢冇啊嘛，因為佢而家選舉冇一個基本盤俾你睇到嘅時間咧。而家咁悲觀咁危機，就因為睇唔到基本盤啫嘛。如果有一早有大家有基本盤嘅，冇危機啦。好似方國山，周浩鼎從來冇驚過方國山。點解？因為佢得個我記得方國山二萬幾啊嘛。我就算投翻曬俾佢，都係二萬幾啫嘛。咁如果投曬二萬幾咧，周浩鼎輸噶咯喎。你要咁樣嗱，如果你樂觀，因為佢總共咧我冇記錯咧，佢係十一萬幾票噶嘛。 係，即係呢個新東。 新東有十一萬幾噶，佢唔少票噶。他出兩條隊都贏的，你記住啊，民建聯不弱的，你不要以為啊，民建聯手握成八萬票以上的。 喂，但係頭先仲有一樣嘢吊軌咧，你講就係話，即係可能佢都會即係譬如話本土派嗰啲，因為呢個旺角事件去投多咗嗰啲，而我覺得咧呢啲人咧，即係本土派嘅支持者咧，其實多數是比較即係情感去主導 嘅， 就比較情緒主導嘅。咁變咗咧，你就 走去陰謀啦， 去分析啊、成啊咁樣嘅數據分析。就算你分析完，你話俾佢聽，今次可能梁天琦好啊，加埋你哋嘅支持，可能都係得八千票嘅啫。結果你贏唔出之餘，就戒咗票。佢哋唔會因為呢個分析而走去，哎咁我唔投俾梁天琦，我又會投翻俾啊。 唔會，佢一定係投翻俾梁天琦。 係啊，所以 嗱，我覺得其實咧呢單嘢好得意嘅。咁其實大家要追究翻，而家有呢個補選嘅大家動作，點解好多人就夠病話啊楊岳橋？咦，點解你泛民全部支持佢咧？曾經有人提過，喂，人哋漏你初選，你咪初選咯。而家咪出現咗問題咯。而家所有泛民支持都冇用噶。而家就有一個走出嚟話，同你行倒車嘅。你初初就冇睇佢啊嘛，你唔覺得佢有咩回事？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喎，初初睇唔起。但問題就真係一單旺角事件，你就開始驚啦。點樣驚咧？係信心係有，但係呢個真係好奇喎，好奇喎。 所以係啦，即 係你一日吹，一日咁多篇文。 係啊，因為你嘅客觀效果就係有呢個旺角事件就 百無都隨時五千啊四五千票嗰度。 你令到有一班人真係會因此而轉咗去投梁天琦。呢班人係你點樣去同佢分析？佢都唔會 咁，所以頭先我咪答阿探長咯，又嚟啦！你我講你，我喺經歷過幾次選舉，台灣好，我甚至泰國選舉我睇埋嘅。香港嘅選票咧就好硬嘅，你自己自問自己知啊。就算你唔投俾自己嗰個人，你都唔會投俾對家嘅。首先第一樣先，第一樣，第二樣咧近似你都唔會投嘅。 係， 譬如你投咗，譬如我講我自己咧，我就投咗長毛咁多年。我一就即係後屘整個人民力量嘅提名，我就唔會走去投民主黨嘅。我頂籠就係公民黨嘅啫，或者投俾張超雄，即係諸如此類。你睇下，即係我哋研究呢啲嘢咧，我哋睇個票源咯，大家個票源嘅性質咯。 係 啊，即係但係我哋真係唔知揾藏咗幾個啊。即係坦白講呢個嗱，我唔係代表阿楊國橋嗰個團隊講呢樣嘢，但係我係提醒佢哋，你係計唔到嘢，你要小心計呢樣嘢，一定好小心計出嚟。點樣計到出嚟？計唔到嘛？嗱，你而家楊岳橋自己計到啊！嗱，其實楊岳橋票唔少噶，因為本身公民黨本身喺新東嗰個聲望係喺度噶。 佢上次湯家華 三萬幾，四萬三萬幾先票。咁如果加埋真正，我打過一半。嗱，而家我初步預測咁樣嘅，阿梁天琦咧就攞八千度。我計下，我冇計錯。而啱啱阿周浩鼎就俾阿方國新清理咗少少咧，佢都係七萬嘅。七萬左右啦。咁如果阿楊岳橋咧冇俾人戒得中咧，佢大約有八萬零票嚟贏佢，贏佢大約係幾千票嘅。 呢個係已經計咗梁天琦嗰八千啦。 計咗啦，計咗噶啦。 原則上咧， 即係戒完都贏， 戒完都有佢啲價，未必㗎。而家我哋就係擔心， 我真係唔敢落觀。 唔係，而家就係擔心你呢個百萬呢 回事， 孖場大細啊嘛。你而家呢會少㗎嘛？你學你話頭，屌我唔投俾你咯。即係如果我哋都親耳聽，就有啲真係唔投俾楊學橋啊嘛。而家我咪頭先咪講咯，你要自己有票嘅時，你要令到對方輸嘅，你就一定要令到對方唔投對方票㗎嘛。你而家國民黨咪咁樣慘敗300多萬，就係因為佢唔投翻俾自己國民黨啫，佢冇投俾你啊。所以好多分析喺度講話咩投俾張，唔係啊，即係我未講啊。台灣嘢，台灣我唔做專家。台灣呢只最現實嘅，唔投俾國民黨都唔會投俾民進黨。等於而家呢一次，佢唔投俾梁天琦，佢都唔會投俾楊建岳。 楊 建 岳，林建岳，另外一個人嚟。 就算我。而家唯一驚改變就係投俾楊岳橋嗰啲人， 佢轉係 佢轉咗去投， 一嗰班人就學你話頭先梗咗㗎啦，你睇得到㗎嘛？你咁多年嚟投票，你知即係呢扎人係梗咗啦，即係基本有幾多會多啫嘛，就唔會少，會多㗎嘛。譬如即係我舉個例，譬如黃毓民喺九西，佢曾經高到成50000㗎嘛，咁但後屘跌翻30000多。咁佢都仲係贏，因為佢有基本盤係有30多度嘛，即係我哋要咁樣睇。 但你頭先嗰條數咧就咁樣計咧，嗰度加埋有成150000多票 嘅你知唔知成？如果新東真新東真係出曬嚟投成300000票嘅 ？O K， 全香港所以最容易選嗰度啊，都所以 點都中。 邊個想中？個個都唱出嚟噶嘛，你睇到噶嘛？呢次中到去到即係。民建聯可以中兩席，工聯會一席都唔入，就因為六四啊嘛。佢民建聯攞多過頭嘅席，譬如彭愛蘭啊嗰啲一定入唔到噶嘛。因為佢就次次都即係，因為佢民建聯佔嘅票係多嘅，所以佢點解揾民建聯出嚟就因為佢民建聯基本票多。而家你只要其他工聯會，工聯會都應該投佢噶啦， 都配埋俾佢， 配埋俾佢 一定啦，會走出嚟㗎， 會走出嚟㗎。咁你加加埋埋，但係你要考慮埋方國山啊嘛，因為方國山表現唔差啊嘛。好啦，咁啊， 方國山有啲咩票源咧？ 唔係，佢本身將軍好犀利噶，唔係佢個自由黨，自由黨同埋據我睇到佢有部分鄉事派可能會走翻去佢，因為鄉事派而家老掉軌噶嘛。因為鄉事派以前咧，嗱好啦，咁啊再分析啲人咧，就只係我個人分析啫。鄉事派咧。就脱離咗民建聯啊嘛， 係， 因為上次咧，你記住上次民建聯嘅票係有大部分係新鄉事派噶嘛，嗱呢個就係其中一樣 個 問題啦， 即係佢哋又開始界票， 唔係你睇唔睇到？即係嗱，因為上次民建聯嘅票係鄉事計埋落去噶嘛，即係所有鄉事委員會嘅票都係民建聯噶嘛，冇獨立票啊嘛，咁而呢一次咧。鄉事委員會的人，鄉事派會不會再支持他們呢？那就不知道了。支持到有多少呢？也都不知道。就是 這樣。那去到這個位置，你覺得阿爺會出手，即是搞到連鄉事派都叫，你今次不要搞住，叫搞九月先搞，今次不要搞，你都是要投給周浩鼎。 我覺得呢，我覺得這件事就很奇怪的。很奇怪呢，就是我看不到阿爺有出咩手？ 因為點解咧？佢覺得不足為患咯，都 不足為患，同埋佢可能會已經有勝算喺手。我啲好多時都係，但係民建聯咧，亦都係輸呢樣嘢。上次郭佩凡就係 眼路定咁樣， 眼路定啊嘛。上次就係咁輸啊嘛。但係一定嗱，而家個問題咧就話，我就反為又樂觀少少咧，就因為咁樣嘅激發咧，一竇出嚟投票啦。本來唔投都投啦，而家就唯一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就等於時代力量喺台灣，又成個台灣，時代力量就係咁樣啫嘛。你越鬧佢越鬧佢，留條辮，你老母啊做雞嗰啲咁，你越講得越衰，嗰啲人就越出嚟投票。係啊，而家佢阿蔡英文老母都俾人話佢做酒家女啊！你越話佢，嗰啲人咪越投佢。嚇！你咁話我，我就要撐佢。 哦，咁搞楊岳橋先。 係咯，咁啊，不如 即係個意思就係咁啊！即係你一定係唔係？而家你唔使擔心，一嚟越踩越深噶啦。而家開始一路， 我好擔心啊！真係。 唔係楊岳橋一路俾人踩緊噶啦，一路推越推越埋噶啦。而家好多即係我睇得出咧，即係我係有一個我同其中嗰啲所謂。自己有傾過咧，我覺得好失望嘅。好失望一點咧，就話點解香港咁多人去撐佢哋？ 嗰啲仲係本土， 就巨名嘅喎，唔係一般人。 喂，我識啲老嘢同我差唔多。 你使乜梁啟智嗰啲？ 係啊，我都唔明點解 嘅。教授嚟嘅喎，我一百毛呢啲。 係。 喂，李怡啊， 系李怡先至 冚唪出咩？高慧贤啊，嗰啲全部跑晒出嚟撑佢哋噶喎。你咪几乎暗示啊！我今日睇咗篇，都系暗示话投俾佢。 我觉得佢想食花生，因为讲到明会劲黄英文掟杯噶嘛。咁呢个都系好大嘅娱乐性噶嘛。咁呢个票源都喺呢度嚟。 咁系咁，但我就成日都系嗰句咯。你赢入去咧，呢一次就一定冇可能噶。 嗯， 因为点样计？即系。因為 即係就算對家唔贏，佢都入唔到 啊！係啦，冇錯啦，呢啲佢即係冷靜都要諗就係、是、咁。如果你嘅目的係要阿楊國橋冇嘅，咁冇計啦，呢啲大家天意 係啊，都唔係天意㗎啦。其實 好似我哋做咗幾十 個人意啊， 不過咧有一樣嘢咧，其實佢我覺得啊，呢次咧就係低估咗嘅，因為點解咧？照如果湯家驊咁樣辭職咁樣成咧，你應該係初選嘅。 嗯。 除非人哋唔同你初選，因為點解咧？你阿湯家驊變質嚟推出， 轉態， 同嗰個政治倫理咧有少少出入。 但我覺得如果係一個咁樣嘅計劃咧，初選佢都唔會同你初選㗎。即係 唔係啊？青年新呢個咩扭佢㗎？青年新政扭佢㗎，佢拒絕咗啊嘛。 嗯， 佢拒絕咗啊嘛。嗱，佢認為係協調啊嘛，用佢唔當你係，即係佢嘅意思就係佢自己範圍協調咗就得啦。咁而家係虛驚，同埋唔係啊？當時係冇諗過會周浩鼎贏，周浩鼎贏噶嘛？而家先至走咗危機，呢兩個禮拜先走啲危機出嚟啫嘛。一路冇呢個危機出嚟。 如果你冇梁天琦呢個角色咧， 就根本就唔使驚，冇問題。 冇 問題， 冇呢個問題。 咁未必㗎，唔係㗎。其實人一早擺周浩鼎，你應該佢應該醒覺到，不過就加多梁天琦呢個，因為周浩鼎出嚟都唔擔心啊嘛。頭先我計嗰條數咪，唔係咁樣計。 七萬票咗你個月， 係咪即係你計埋票，你仲贏佢？咁但係如果問題又唔喺嗰度，仲其實都好講投票率嘅。 嗯哼， 我喺呢次投票率好緊。 咁投票率高係咪有着數咧？你覺得？ 冇着數， 冇反而冇着數。 冇着數，呢次高一定冇着數，高就多人俾阿梁天琦。 嗯， 即係又講翻台灣，點解？預測到的，如果你投票率低咧，你國民黨就死得最慘，因為佢唔出嚟投票嘛。 係， 而家就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你投票率低咧，就好大機會楊國橋，因為楊國橋嘅人係緊咗咁多，佢唔出嚟投票嘛。 係， 但佢哋多都係出嚟投票嘅時間，贏你嘅咯。 喂，講翻轉頭咧， 都唔會有得贏，不過都係。 唔係，即係意思就係入獄嘅咯喎。 係，喂，講翻轉頭咧，唔知之前有冇講到咧？即係其實拉人咧，上次 係啊， 即係有啲之後事後俾人拉噶嘛。咁但係點解嗰個即係本土響曬話會撐小販而引起呢單嘢咧？但係點解本土嗰啲人唔會事後俾人拉咧？有啲人喺又拍曬片喺麥前面。 唔係啊！而家拉咗啦， 拉咗，拉咗。佢話佢有廿幾個 人 拉咗嘅。 因為你話你黃楊達冇拉咧，就先奇 怪。係咯，咪就係黃楊達冇拉咯。 咁你用咩嚟拉佢？ 佢有拍到片。 我有佢出現。 同埋佢叫磚嘅時候，佢喺現場咯。 佢現場 啊，係啊，我睇到。 我睇到，我就係知道佢對峙嗰陣時係影俾人影 嘅。我聽過一個講法就係話佢好似話係自己係記者，因為佢攬住記者證喺嗰度採訪啫，都係。咁啊，我聽過一個講法係咁講。 唔係，咁你梁天琦咪拉咗咯？ 係梁天琦應該拉㗎。 咪拉咗㗎啦， 拉咗 擔保嘛。而家據講就追緝啊， 黃 台陽啊嘛。據講啫，我就唔肯定。 但係即係如果。律政署唔起訴佢，如果起訴咗，係咪仲有得選嘅？其實 有， 你 入獄三個月、 三個月以上先至可以咩？ 係真正入獄嗰啲。 喂，咁但係如果佢再吹票，仲有一波嘅，我睇嚟，仲 出奇。 即係你律政署再搞佢，佢之後啲票又升高嘅咯。 唔出奇， 因為好凄美嘅嘛，啲後生。 唔係啊，而家佢而家唔使啊，佢再告多佢條罪。咪策劃暴動咁你就 啲 票 多咁 樣樣，而家佢冇做呢條㗎， 所以佢仲有一波。 未告呢條㗎， 即係如果共產黨要戒票咧，佢必定行呢 條。如果佢係㗎，如果佢再一個行動話佢策劃，就拉埋黃台陽啊，咁你就以行行㗎啦又。 係啊， 仲好唔仲好都係以行行， 因為都有可能㗎喎咁樣。 唔出奇，如果黃台陽有啲咩不測都係可能，其實會。 子彈咯，即係子彈。 係啊，或者俾佢咩洗頭艇咁樣咧，少年洗頭艇咁樣。 唔係我咁睇啦，即係我又唔。咁去推測佢，我就唔知點解佢要失蹤啦，因為即係失，我估佢都係為個教職嘅問題啫，我相信佢 教職， 因為佢係教授嚟噶嘛，佢真係 黃台陽喎。 唔係阿 sorry， 我記咗阿松泰添。 我唔係，係咯，黃台陽。 撈亂咗。唔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你咁樣走，好多熱狗都同我拗 嘅。嗯。 唔通我即係幫到係咩？咁我哋走咗都拉㗎。 嗯。 如果你背負罪名。你走去十年都拉， 即係除非你好似報業咁有錢喺嗰邊台灣， 唔止咁就唔止添，唔係 而家鐵誒精工標咁，佢兩兄弟咪喺泰國咯。 哦 ，OK， 好出奇，呢啲唔係公開秘密，係人知咯。 但係泰國危險喎，錢咁。 泰國危險， 即係我舉個例，就係話你有冇呢個唔係 出奇啊？ 係咯，強力部門嘅夾手 嚟。我同兩三個都係通緝佢食飯㗎。係， 我哋冇人認喎。 喂，呢個好 啊！冇引導， 嗰啲溝好多女嘅，俾人通緝嗰啲。 冇引導，冇引導，好出奇咁。係，咁你台灣市夜晚食飯。誒嗰陣時馬老先生喺度，咁好多人一齊食飯嘅，好出奇咩？咁我唔當我有罪啊，我喺度咁。咁而家你有冇呢個本事啊？有冇咗？ 我冇啊，真 係。即係我，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如果你走到咁樣嘅，咁你可以捱幾十年都得。 係， 但你有冇？你唔知。 係遲啲，我諗佢係一個秘密武器嚟嘅喎。 秘密武器，好快出嚟。 要嚟，佢第二波再即係吹票就出嚟啦。 或者某一日喺邊度拉到佢啊？ 咁啊，可能係27嚟咯，咁樣 係嘛？ 係啊， 應該會 28投票。 即係山神仙。即係嗱，講喺呢度，我又同即係各位香港嘅市民要道歉啊！ 拜個年， 唔係拜年啊，因為咧，我有一次撈鬆咧，我咪話出去示威咧，啪爆個血漿，成面血咁樣咧，我好震撼，啲差到抄橋，好彩俾人及到咗，真係。然後佢哋都有聽我節目嘅， 嗰個裝我以為係爆屍嚟嘅， 似啊，我以為，我死啦！即係俾人踢爆，成地都是道具咁樣，幾樣衰噶嘛！真係。 不過咧，即係其實我咧就有一個諗法嘅，佢應該就唔會輸。 你話 邊個柯橋唔會輸？柯橋唔會輸， 因為主觀願望啦，我覺得。 因為嗱，我哋成日咧就話一個人有冇具備做議員嘅條件咧，就好重要嘅。 係。 咁佢就具備曬㗎啦。 係。 周浩鼎咧有幾樣嘢係似乎咩就係 佢好具備民建聯嘅議員嘅特色， 係啦冇錯，因為佢空降嘅， 係周浩鼎民聯級，周浩鼎面皮厚， 係啦係啦， 剎車都得啊翻嚟， 佢行老正啊，嗰陣時佢行老正或者 係 加呢個老字行老正，老正意思就係 行老正啲人估老正， 老正啊老 咁老雀係咩啊？ 唔係冇老雀嘅， 冇 文雀， 咁老坐有 啊？老文啊，行老文即係把手啊。 哦，老坐啊，文雀係啊，入錯咗。咁係老 文啊， 佢老坐係咪堅噶？ 老坐咪坐管咯。 哦 ，OK。因為我今日聽到個情侶講，我睇咩老座啊咁樣。 唔係，咁係另外一樣嘢。 原來唔識讀， 唔識。 話事係講坐年嗰啲嘢。 老坐啊，坐管。 係係。 呢個係 即係警察嘅坐管就 係。唔係， 黑社會嘅坐管。O K， 得。 警察嘅坐管啊，主要坐差管。 警察可以叫做坐堂啫。 係 啦。坐堂啊， 坐堂。堂官啊，即係。 坐堂幫。 哦 ，O K。 通常以前咧，譬如你報案室有一個。坐喺度噶嘛， 差館警長咁樣， 警長時沙啊嗰啲，或者警長嗰啲坐堂，以前係幫板嚟嘅，坐堂幫啊。咁我坐堂幫嚟告人，係警察幫板出去告人噶嘛，你又可以告。 喂，講埋嗰度少少先，覺得真係阿楊學橋有機會成贏， 有機會贏。 唔係佢具備條件啫，佢 話周浩鼎就 差咗少少，就因為佢喺呢一次咧，嗱佢主要咧，我個人睇咧就 係。 他會被方國山戒中了、 okay、 因為方國山我聽到那個在將軍澳、啊、那些的聲譽很高 是吧 同埋佢好忠誠啊， 好忠誠啊！黃承志即係做啱嘢咯，你冇做錯到 啊！其實黃承志係違規㗎，係 梗係啦， 違規㗎。 你唔投我，你就投方國山 啦。喺外國就得， 即係外方國山咯。其實 台灣就得，喺台灣咧，你可以公開話啊，你唔好投我，投佢得。 我等搞咗方國山四方嗰啲人， 係啊， 而家記得啦。 方啊四方係 係啊， 阿方國山係自由黨㗎嘛，本身後屘就。脫離咗出嚟仲多票，佢喺西貢都有啲咩㗎？西貢啊，同埋將軍澳有啲票，所以我感覺上咧，我就你話共產黨機器操到周浩鼎點，因為主要咧，我睇翻呢一次區選裏邊咧，新界東嗰個陣勢仲喺度，嗱我哋唔知有冇崩潰。如果按照呢次區選新界東嗰個，但係就講積極性啦，佢哋好勁喎，積極性，佢真係可以好似阿當娜嗰啲，真係俾佢一夜多千票喎，大佬嚇死你就。 喂，咁我呼籲下啲新界東嘅聽眾咧，真係幫下手宣傳下啦，真係要。 我個個心裡有數㗎啦。 唔係有啲真係好油膩 嘅。喂，咁唔係啊？如果變咗咁樣，就唔好再糾纏於究竟係梁天橋落梁楊天琪為楊岳橋啦，咁不如即係全力去幫方國山助選啦。係 啊，係㗎， 戒周浩鼎， 係啦，戒周浩鼎咁啊搞。 而家好多時好多人選舉都係咁樣出現啫嘛。 係，都係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策略嚟㗎，其中策略嚟㗎。你令到佢個人積極投票俾佢，咪對方輸咯。 係， 對方輸㗎啦。 嗯， 好啊， 好唔會嘅，會嘅，好固執嘅嗰啲票，嗰七萬幾票你走唔？ 喂，同埋周浩鼎嗰啲投票嗰啲人都唔知邊個係周浩鼎 咁就係，即係都係車出 去嗰個食嘢啫嘛，大佬喺酒樓嗰啲啱有個朋友影完。 如果你唔係啊，如果你我一二年前落場選，即係我冇落場，我落場做義工，我睇得到噶嘛。佢呢個動員能力唔係我哋，即係唔係我哋一般民主派咁樣噶嘛。人哋嗰啲真係好有組織，好有系統。嗱，好簡單啫嘛。佢就係領咗邊嗰萬幾票。如果嗰萬幾票真係投俾佢，咁你已經係企喺度啦。龐愛蘭都萬幾票㗎，佢萬幾票㗎，佢咪冇票 㗎。但龐愛蘭係工聯會啊，唔係喎， 唔係龐愛蘭，即係總之係西環組織啦。咁如果佢嗰度真係追雞追到嗰度萬幾票㗎， 但係龐愛蘭有啲鹹濕佬票啊嘛。 龐愛蘭冇選啊嘛， 我知咪就係話咯，嗰啲票唔會投咗俾阿方學生嘅， 唔係投周鼎啊， 都唔會噶，周鼎提供唔到鹹濕嘅嗰方面俾佢啊嘛， 唔係或者佢嘅政綱裏面其中一個就提供咩乜服務， 係啦冇錯，提供睇三級片研究咁樣，喂夠鐘 啦，已經係夠鐘咯，好啦，好高興啊真係，唉呢個講數 咧多謝曬， 變咗咁高興，點解真係唔 係好，媽媽要快樂， 我就真係。即係重新咧，我今晚講嗰啲都係全係我個人自己觀察嘅， 邊個又 冇代表性嘅，因為我聲明首先我係即係喺懲教署嘅啫，我唔係警察嚟嘅，我講警察嗰啲嘢係亂噏嘅，啊聲明 我真係亂噏啦，我又唔係警察，但係又叫探長， 我哋其實梗係亂噏㗎啦，就係啦，好多謝曬， 好嘅，拜拜。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你即管挫我条命啊！我条命越挫越硬。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月明捞松。